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82章，我就系咁一拧转头，就冇睇到有啲咩奇怪嘅嘢。我不由得怀疑自己系咪由于呢个神经太紧张，产生咗啲咩错觉咁啦。下边嘅豆腐几个人见我一轮都冇咩动作，于是就一直喺下边啊，系咁向住我招手喺度叫，叫我快啲落嚟啦咁。我于是就立紧嘅绳索，啱啱打算离开呢个窿嘅时候，个膊头突然间又俾拍咗下。呢一次绝对就唔系幻觉。因为我一侧头就可以睇到搭喺我膊头上边嘅嘢，呢一样嘢唔系从我嘅身后边搭上嚟嘅，而系喺我嘅头壳顶上边。不过呢、这个窿好狭窄噶噃，上边都系泥土，点可能会有嘢呢？我心里边就打个突，即刻抬高个头向上一睇，而另一边就掹出把匕首。喺呢一瞬间嘅功夫，都未等我睇清楚究竟系乜嘢回事，一个黑影突然间向我扑过嚟，呢一下子真系太突然啦！我下意识就向后一吞，竟然唔记得咗身后就系嗰个向下嘅通道，呢下惨啦！我成个人倒掟咁啊，从个窿度跌落去。就喺呢一瞬间，我听到咗底下豆腐几个人嘅惊叫声。你知道啦，呢一个墓顶距离嘅地面足足有20几米啊！咁样跌落去，运气好嘅话就跌断手跌断脚，如果运气衰啲嘅话就直接去见阎王啊！呢一刹那，我脑里边即时就闪过好多嘅嘢。呢一刻，我发现自己喺临死嘅嗰一刹那，既冇去谂咩万妖飞嘅诅咒，亦都冇去谂啲咩东山再起。我个脑里边闪过嘅只有两个人，一个系顾文文，另外一个系豆腐。我终于发现，原来自己最唔舍得嘅人系自己鍾意嘅人同埋兄弟。呢一切嘅闪念就系喺一瞬之间，就系喺我以为自己就快要跌到脑浆爆裂、头破血流嘅时候，下坠嘅身体突然间俾一个嘢一撞，呢一下真系撞得唔轻。我话听到咔嚓一声。原先是下坠的方向变成了向侧面飞了出去，由于这一下撞的冲击力是很大的，所以我跌在地上的时候，哇，个身痛到不得了。不过真是好彩，都没点伤筋动骨。我心知道头先是有人救了我，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将我强行地撞了出去，只怕我安然无恙。不过可能救我的人就不知道是不是惨了。我都顾唔得成身痛，即刻喺个地下爬上嚟，向旁边一睇，睇见旁边啊瞓住一个人，抱住自己只手啊，系咁喺度叫：哎呀，痛死我！哎呀，我只手啊断啦，手断啦！哎呀，我点话啩？我知道求先肯定系豆腐用只手嚟接咗我一下，唔系嘅话，我点会仲爬得起身呢？睇见豆腐个样，只手就肯定出咗问题啊！我不由得眼眶一热。即刻从地上攣起身就奔过去讲：哎，点啊？俾我睇下，只手有冇断到啊？哎，好彩，好似系甩咗臼啫。放心吓，医好咗仲可以画靓女。豆腐听咗之后咁先安咗个心落嚟，但系我谂真系痛得够犀利啊！成额头都系冷汗同埋脚汗，有气无力咁讲：哎，老陈啊，你老尾你就算破产都唔好自杀啊，自杀亦都算啦、啊。要死你死远啲啊，好死唔死咁揼落我个头度。如果唔系我反应够快，一手将你咁一推，我条颈啊俾你揼断啊。我讲：哦，原来你又为咗自保，我仲以为你真系舍己救人添。咁既然如此，我都唔使特登咁去多谢你啦。话就虽然咁讲。我心里边当然明白啦，即使如果真系豆腐求先讲嘅情况，佢完全可以避开自保，但系佢冇，佢而系选择咗推咗我一下。我知道豆腐救我一命，但系而家就唔系讲多谢嘅时候，比起呢一个更加重要嘅，就系要睇睇我哋头顶上边嘅嘢。喺火龙嘅映照下边，墓顶一个个黑色嘅窟窿就好似一张一张怪兽擘大嘅口咁， 无声咁对住我哋，而我头先跌落嚟嘅嗰个洞口里边，隐隐约约仲睇见咗有一个黑影，佢喐都唔喐咁潜伏喺入边，肯定就喺度睇住我哋，准备伺机而动。不过我唔明白究竟佢度等咩机会呢？顾文敏好警惕，佢讲佢哋好似系怕光喎、啊。豆腐而家嘅一隻手臂就完全废咗，喐一喐就痛到不得了，仲要等阿林教授落嚟同佢做一做正骨。如果林教授唔落嚟嘅话，佢呢个膊头就算而家冇废，拖咗几日迟早就报废。我不由得侧住耳仔去听下机械人几个人嘅动静，希望佢哋快啲将阿林教授救出嚟呢。段飞听到顾文敏咁讲，亦都松咗口气讲：哎呀，好在我哋点咗个火龙，唔系啊，嗰啲嘢就会从个窿度捐出嚟㗎啦。哎呀，真係好得人驚啊。佢讲话嘅时候，我心里面突然间打咗个突，觉得有啲唔妥。假设呢啲比苏系比木盒里面嘅香气吸引到呢度嘅，而且就喺呢个墓入边繁衍生息，成为咗对盗墓贼嘅一道屏障。咁比苏怕火呢一点，设计陵墓嘅人应该知道先系㗎喎。既然如此，咁佢哋点解仲要留下火龙呢？唔通係等我哋有机会嚟对抗比苏？如果系我就肯定唔会喺呢度设计一条火龙嘅。咁样样先可以令到啲盗墓贼一入嚟嘅时候，就一定受到比苏嘅群起而攻之。墓主人咁样设计，究竟系专登啊，定系一时疏忽呢？喺度谂紧嘅时候，听见靠近石柱嘅地方，忽然之间响起咗机械人几个嘅声音。佢哋啊，鱼贯咁样从石柱附近嘅窿嗰度跳咗落嚟。其中机械人一号显然仲拖住另一个人，就系林教授啦。听见机械人一号喺度叫：快啲走啊！嗰啲嘢落嚟啦！佢哋啲身形都非常之灵活嘅，冇使一阵间就落咗石柱，向住我哋啊跑过嚟。豆腐啊唔系好在意啊，讲：诶，使乜惊啊？我哋啊点出火龙，嗰啲嘢怕火噶嘛，唔敢落嚟啊。顾文敏分析啊，果然冇错。冇几耐，嗰啲原先黑蒙蒙嘅洞口里边多出嚟嘅一个嘢，从我哋而家距离咧望上去，只见到一个黑影。倒吊住喺个洞口嗰度，个头啊向下喺黑暗里面注视住我哋。咁样呢一种被无数只眼睛窥视嘅感觉，令人哋嘅头皮发麻。我不禁諗起嗰个诅咒里面所讲嘅眼睛，唔通就系指呢啲比苏？呢一招啊真系够阴毒啊！如果冇呢条火龙，上边呢啲洞窟里面嘅嘢真係要直接就扑落嚟，叮到我哋成身麻痹，咁我哋就真係要玩完㗎啦。喺呢一阵时，顾文敏自己已经可以企起身啦，佢讲：此地不如久留，我哋快啲走啦。呢、这个墓室就虽然大，但係一眼都可以望得到头嘅。除咗我哋嚟嘅时候嘅墓道，仲边度有出入口啊？要走，我哋只能够行返转头。我的眼光亦都不由得望返向入嚟嗰时候嘅墓道。我一睇呢、这个时候脚底就真係发晒凉，因为嗰一道石门唔知几时竟然自己关闭咗，就係同之前嘅嗰道石门係一模一样。佢係咩时候关闭嘅呢？我真係唔知道。佢係俾边个关上嘅我亦都唔知道。不过大家而家都已经发现咗，一时之间气氛系凝重，谂嚟真系联想到诅咒上边所写嘅内容啊！豆腐啊，呸一声闹咗一句佢老尾咁啊，跟住对住机械人四号讲：兄弟们，我谂你哋都唔好傻啦，唔系话有炸药咩？而家老教授又晕咗，我哋就危在旦夕啊！唔好再谂住啲咩保护秦朝古建筑嘅嘢，即刻将个石门炸开啊！机械人望咗我一眼，显然系征求我嘅意见。我就岌咗下头讲：按照小豆所讲，顾唔得咁多㗎喇。喺呢个时候，林教授啊昏迷住，身上边全部都系泥土同埋刮伤嘅痕迹，由阿吴思东啊孭住喺个背脊嗰度， 大家就向个石门而去，可能系咁跌跌碰碰嘅颠簸。林教授啊，咦啦咦下咁啊，整醒咗。佢讲嘅第一句话就系、是：火火火火咩啊？火呢阵大家都已经聚集到喺个石门前边，机械人一套正喺度摆紧炸药。爆炸呢样嘢咧，就真系讲技术嘅，唔系话摆啲炸药就可以搞掂噶啦。一定系要根据实际嘅情况进行准确嘅测量，唔系咧一个唔留意份量多咗，咁啊唔系话炸冇噶啦，而系炸埋我哋自己。趁住机械人几个准备爆破嘅时候，我啊贴近阿林教授嘅耳仔边问：喂，乜嘢火啊？林教授可能真系受咗麻痹，加上啊上咗年纪，就冇阿顾文敏咁快恢复嘅。呢一阵间讲话咧就好唔利落，讲咗半日都仲系喺度火火火咁火嚟火去打晒棘，真系激死人啊！我下意识咁向墓场边嘅火龙啊睇咗一下，呢一下咁一睇，我即时就惊啦，因为我发现呢个火龙里边嘅火舌火苗竟然不知不觉间细咗一半，唔通系嗰啲燃油就快烧尽啦？火龙喺熄灭之前，我哋就一定要离开呢间墓室啊！唔系嘅话，上边嗰啲比苏，我哋即使人多都招架唔到佢哋嘅群起而攻之噶噃。正喺度谂住嘅时候，听见寂静嘅墓室里边，忽然之间响起咗一阵奇怪嘅声音。呢啲声音啊，真系难以形容啊！好似系嗰啲风吹过啲窿窿罅罅嗰时发出嘅声音，又似系啲女子幽怨嘅悲鸣声。呢一种环境之下，听起呢一种声，不禁令我哋密密麻麻咁起晒鸡皮，连机械人四个啲动作都停咗落嚟。机械人一号望住周围警惕咁讲：乜嘢声啊？阿吴思东就扶住林教授，吞咗啖口水讲、真系唔知道啊，听唔清楚系从边度传过嚟啊。顾文敏啊，侧住耳仔，眯住只眼睛，慢慢咁听。佢讲：只怕来者不善，大家小心啊！唔使佢提醒，大家都已经立起晒手里边嘅武器，或者系枪，或者系匕首。光警戒咁扫住个墓室各个嘅位置，嗰啲声音嘅位置就真系好难辨认，亦都唔知道从边度传过嚟嘅。就喺呢个咁寂静嘅墓室入边，就好似有一只女鬼正向我哋行过嚟咁，嗰一种毛骨悚然嘅感觉就真系唔好提啦。不知不觉之间，大家都用背脊靠住背脊咁聚埋到一齐。只有豆腐一个人就冇武器，因为佢一只手出咗毛病，必须就要用另外一只手嚟托住。如果唔系嘅话，就非常之痛。所以一群人里边，亦就系佢就系最冇安全感噶啦。佢望住几个机械人，竟然动作停咗落嚟，佢又急到系咁叫：喂，我讲你哋四周有，唔好再咁样咪咪摸摸，快啲实施爆破啊！呢个地方仆街，佢好鬼死邪啊！我哋要先出去唞一唞，然之后再从长计议。